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欸，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好了，大家又到星期五的這個奪命咖喱飯。我想問一下，奪命咖喱飯有沒有英文名字？ 奪命咖喱飯啊，是。 如果英譯應該叫做什麼呢？ Curry killed you. 港式英 Kill you by curry rice. 不是，这个会好一点，但这个不够港式的嘛。 港式是什么呢？ Curry kill one of you， 我觉得顺口一点 咯。那就为什么呢？就这个难 get 呢，就是事源呢，就是这个上诉庭的副庭长杨振权。就繼上一次頒下文匯大公社論式的判詞之後， 兩個禮拜前， 咁咧就呢個中文啫，當時係，咁咧就琴日咧就頒下呢個同一件案嘅英文判詞啦，就係中文之後嘅英文，咁好明顯就一定係有咗中文先，然後翻譯啦。我想問一下，其實香港嘅法官唔係用英文判案嘅咩？ 哦，其實1997年之後就666。我見到的情況就是法庭是採納用中文是去審訊和是去即是頒下判詞的比例和 越 來越多。 咁啊，呢個中文判詞先行就好明顯，就俾嗰啲識睇中文而唔識睇英文的人聽。咁呢類人就絕對不是香港人，香港人是 bilingual 嘅，基本上特別是法律界咧。就甚至是英文流利的中文添， 係啊，英文行先添啊，法律界。 咁呢個判詞好明顯就係俾嗰啲內地人睇嘅，我覺得，因為內地就唔識嗰啲光亞叔啊、曉明啊嗰啲咧，就唔識睇英文就識睇中文啊嘛。 係啊，我哋好多時嗱做區議員落到地區裏邊，有時候有啲居民嚇嚟到辦事處求助、尋求一啲即係義務嘅法律諮詢服務，咁有時佢哋其中好多其實就係只不過係有一啲嘅法律文件或者係有啲嘅案件完成咗之後，就攞住啲英文版。本的文件來希望去尋求協助樣 是的，是的，就所以我就懷疑這個上訴庭這個判詞中間是絕對有這個所謂政治正確的考慮，先出中文然後再出英文。好了，到英文判詞出來就笑片了。其實 是 的，那就昨天我一看完之後就真的不知道就嚇一跳，知道就得啖笑，真的真的。那我就特別留意一下這個一股歪風究竟在這個上訴庭副庭長這個這麼充滿左味愛國主義情緒的中文變成英文是怎樣呢？樣我看完之後就完全真是一頭一頭毛衰One head 什麼Foggy water 類似這些這樣 是啦，就類似這些叫做 Chinglish 甚至是叫做直譯，這些叫做譬如那些大陸咪成日爆出嚟嗰啲餐牌嗰啲英文翻譯 ，L 八葉啦，牛柏葉咁樣啦， 牛柏葉叫做 L 八葉啦，呢個燒春雞好似叫做咩嘅？ 燒春雞啊， 係啊， 真係 burn spring chicken 咁喎，因為類似呢啲咁樣嘅喎，逐隻字係逐隻字咁樣譯嘅喎， 乾炒牛河就係呢個 fuck beef， 乾就變咗大陸即係乾啊， 哦， 即係 fuck 啊。咁咧，fuck rock 啊，fuck fry beef noodle。咁咧就呢、這個首先就呢個一股歪風咧，就叫做 an unhealthy wind has been blowing。 Has been blowing。 哇 哇，大佬，我以為 Bob Dylan 嗰首 Blowing in the Wind 嚟。 喂，人哋嗰首好有詩意嘅英文嚟嘅，呢個咧就係直譯中文， 就硬譯。同埋直譯，你既然講得係一股歪風，咁啊好明顯，你就話呢個 unhealthy trend， 一個唔健康嘅趨勢啦。社會裏面有一個嘅意思都係咁啫，係嘛？咁我就唔明佢直譯嘅目的。嗱，我同情地去理解佢。如果佢譯得太過 negative， 佢又驚俾人鬧。但係如果佢唔譯出呢個歪風個歪字嗰個意思咧， 又調氣不順，因為他的聽眾就會吵的嘛， 受眾 受眾其中阿光阿叔就會吵的嘛，所以呢就變成度來度去，為什麼兩個星期之後才頒下這個英文判詞，我估計就卡住了幾個位置， 亦都很辛苦， 亦都很辛苦，是啦，那找 Google Translate 又不得， 又不得， 咁咧就我唔知 Google Translate 出嚟系咩嘢啦，咁所以就搞下搞下，最終就唔知邊個蠶種師爺獻計咧，就變成 unhealthy wind has been blowing， has been blowing 嚇，即係而家中間嗰段文字嘅上半部見到啦， 就係、是、呢個吹起一股歪風。 係 in recent years an unhealthy wind has been blowing in Hong Kong。大家作文就唔需要再去跟咩英文補習天王學下楊冠。學英文不是楊鐵良、啊、那個好嘢嚟嘅，呢個就真係勁嘢。 楊振權 點解咧？我覺得背後反映到一種叫做香港式政治正確。你認唔認得？你喺美國讀書，你知啦。八十年代開始興起喺左膠發動底下咧、 嗯， 就要喺一啲嘅官式用語裏邊嘅歧視性嘅字眼， 係 同埋 colourful 嘅字眼就要 去除曬佢， 去除曬佢。咁譬如我哋叫做肥仔，唔得噶英文，叫做應該叫改做咩咧？叫做 wage challenger， 叫做體重挑戰者， 好有挑戰性。 係啦，叫做體重挑戰者咁樣。咁咧就曾幾何時咧，就呢啲就係到今日就變成大反彈，就變咗 Donald Trump 上場啦，就係啲左膠呢啲表面追求字眼上嘅公平嘅嘢。咁而家法院都變成係咁喎，嗱呢個就係奇怪，我覺得真係。 不過這個就應該不是好像你那麼簡單，就是想嘗試令到我們笑死，而是我相信這班法官或者楊官去刻意地去奉迎，在個過程裡面呢是有一個政治的考量，好像說他的受眾要明之餘的話呢，也都放棄了過去法庭一而貫之使用那些較為中性和過去慣用的法庭用語。 我都說了我即要配合這個新趨勢，我希望以後稱呼這些什麼潘官啊楊官都好，不應該用中文的官字、 哦、 根據我們的傳統呢，原本呢英人東來的時候呢，首先接觸這些人呢，他就是用什麼呢？是 Q-U-A-N， 翻譯成為中文是叫做瓜， 瓜 口字邊一個瓜，真的 是。 所以呢他們當時你見到那些人像畫，即是十九世紀廣州出口的人像畫、嗯、那些畫那些官呢，其實就是譬如他叫劉瓜， 劉瓜 其實叫做劉官， 哦這樣來 的，是但是呢就他用那個音譯之後呢，而再由音譯再變翻做廣東話寫出嚟，就變成口字邊一個瓜。 係、 嗯，但我覺得而家就唔係叫楊官啊，叫楊瓜。 楊瓜。 不過將個瓜字個口字拎走佢，用傻瓜個瓜。 傻瓜。即係佢哋要不惜係要破壞自己嘅專業形象。 喂，大佬呢啲你喺你諗下，你攞到上去，攞到去英國，我諗俾嗰啲上訴庭、終審法院、咩英國枢密院嗰啲大法官或者美國聯邦大法官。看完之後笑到碌喺度啦，係嘛？呢啲咁嘅英文， 嗱啲報章咧就揾翻啲專家，仲係做翻啲即係可能好有翻譯經驗嘅一啲嘅博士級去睇翻啲英文，佢就話：你話絕對錯，一定唔係，但係一定唔係啲即係好嘅一個用詞，唔流暢之餘咧硬崩崩咁樣。 即係我哋話人山人海叫做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一樣咯。 係，我哋細個中學玩嗰陣時候， 中學成日都玩啲爛 get 㗎啦。 Zebra chopping people， 斑馬劈友，又或者係 dead guy hit me inside。那條友打到我內傷，呢啲咁嘅英文。 仲有啊，你知唔知白色太陽槍係咩？ 呀，呢個識，呢個識，呢個識，呢個呢個識。 嗱，呢啲就係大陸式嘅殖民啦。係民族園就變咗 racist park。 係，哇，真係大禍呢、這個呢、這個淨改埋嗰、那個改埋嗰、那個 racist 啊，種族歧視啊。 係，你知唔知我諗起乜嘢？我諗起 嗱呢、這個。剛才我說了、 啊啊啊、 乾爆鴨子叫做 fuck the duck until explode， 即是 X 到它爆為止。 哇，這個差過其他很多，最多 就是 Crispy Hot Pan、這個這個、 Crispy Hot by Half、啊、那些， 這個真的要介紹給楊瓜看看先，真的要 他可能要幫襯一下， 要幫襯一下，就是這個 fuck until explode， 唉，真是惡劣，現在不惜破壞香港的即英文水平下降到要去他的受眾是聽得明，為了一些即是政治考量呢是要這樣即是自貶身。 但我覺得第二個令到我覺得是一個中式的即是 PC 政治正確是什麼呢，就是他在翻譯這個以法達意裡面呢，其實是有一個即是專門的形容詞叫做公民抗命，叫做 Civil Disobedience。 嗱，呢個字冇褒冇貶嘅，其實只是客觀地去描述一種行為，是以通過違法嚟去爭取呢個公義，叫做公民抗命或者公民不服從。 係啦，同埋個人係願意承受罪責嘅。 咁所以你作出呢個政治行動之後，你用公民抗命台灣有陣時係用公民不服從，咁就英文就叫 civil disobedience。 嗯嗯嗯， 但係喺呢個陽瓜嘅翻譯下邊咧，就變成係累聚到咧，係咩咧？就係叫做 achieving justice by violating the law。 本來兩個英文字可以好清楚表達嘅咧，要用五個英文字。 點解？因為佢要突出 violating the law。 係啊， 嗱呢個就睇到中式嘅政治正確滲入咗去假英國人法官裏邊啦。 嗯， 正常你問我咪 civil disobedience 咯， 係啊，好清楚啦，一講已經係背後即係其他嗰啲嘅先例啊，或者你 咁你咪同頭先嗰個幹爆鴨子一樣，fuck the duck until exploded 一樣，係嘛？就係呢種咁嘅意思啦，就要突出 violating， 係係嘛？哇，大佬你香港嘅墮落，你以為即係嗰啲行政會議成員唔識英文唔緊要啦，咁樣睇中文，但係你發覺大法官嘅英文， 嗯， 即係淪落到去呢個叫做 fucking the duck until exploded 嘅水平，真係 我即刻諗起當年嘅張炳良局長， 係 運房局局長，佢加入咗梁振英嘅團隊啊。上一屆嗰陣時候，我記得2013年、2014年嗰陣時，佢有次落區巡區，嚇，哇！啲衣著嚇死你，學足大陸嗰啲嘅官員，你知唔知 點啊？白色， 白色恤衫， 短袖恤衫， 嚇， 上身有個空袋嘅。 係啦，不過最重要唔係呢樣嘢，而係嗰條褲咧，休到咧， 抽到上心口， 休到上心口，喺你嘅乳房下邊， 即係學光， 即係上咗肚臍嚇，佢要不惜破壞自己嘅形象。 但係個褲浪要好深先得喎， 要 㗎， 要㗎，要同大陸啲官員睇齊咧， 起碼個褲口啊，我哋叫做，起碼20寸啊，我諗，平時我哋褲口10寸到嘅啫嘛。 嗱，張炳良係一個即係素有訓練，以前係學。或者即係曾經仲係民主黨嘅年代，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其中有一個人係成為美談，就話哇，佢喺城大教書嗰陣時，曾經竟然試過係著淺粉紅色嘅西裝咁樣，係淺粉紅色嘅西裝，男士著，你係知道佢起碼啊，或者你講話蝦肉色啦，但係你男士夠膽去咁樣著嘅話咧，佢一定對自己本身嘅衣著咧。是有某個程度上的一個的品味判斷，但是你說要將自己的形象不惜矮化到去這樣呢，就是另外一個經典，就好像現在楊官要將自己的英文寫判詞的英文水平大幅下降， 即是這些呢，即我你問我，就算你用 civil disobedience， 他就是正正避開，要刻意將個 negative 的意思體現在這個即翻譯裡面，所以就不用以法達義的中文呢，反而佢係 positive 喎，係嘛？以法達義， 係啦， 所以佢就話有識之士，嗱有識之士嘅翻譯都成問題嘅，其實我覺得 係。哦，係，係， 係啊！ 佢用呢、這個，佢用呢個 individuals of learning。 嗱，你睇成句嘅意思就係 certain people including individuals of learning advocate open quotation mark achieving justice by violating the law close quotation mark 係 and under this slogan they。Encourage others to break the law。哇，大佬，你睇嗰個咩足咩英文嚟噶？真係，即係你真係笑死人咯！我覺得真係 嚇。英文同中文其中嘅分別咧，就英文係簡潔好多，真係可能用20个字咧就可以表達得到，中文可能要用40个字以上嘅中文字先表達到。 我懷疑寫會唔會寫英文判詞嗰個都係同中文嗰個寫手係都係嚟自左部嘅咧，其實。所以才會出現這些這樣的就是共產式的中文英文共產式的英文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racist part 啊 fuck the duck until explode 啊這些東西 是不是左部楊官可能有研究過之前你有說過就是他們的判詞等同於左部裡面那些 差四個字航下一氣未用 那些 Beat keywords 那些評論類似 的 keyword search 左部有沒有好像明報那些這樣每隔一段時間就教你英文就將自己的社論就翻譯成為即由中文翻譯成為英文，又再教一次咁樣，咁啊跟住楊官就參考嗰啲咁嘅左部做相類似嘅嘢咧，係 嗱呢個就係有識之士咁樣譯咧，我覺得亦都係真係小片嚟，係即成篇嘢嘅目的，我覺得只有一樣嘢，就係咧令到大家咧有咁衰翻譯到嗰樣嘢咁衰，所以咧以法達義佢就講到明係，如果你直譯用翻英文直譯嘅話，就叫做通過犯法 係 去。達到爭取公義嘛，通過犯法、通過違法手段去爭取公義。咁咧就有陣時 法院可以咁講，唔係普通人。如果我係一個叫做北河街阿明哥嘅食譜裏邊，有呢、這個出現頭先嗰啲嘅翻譯錯誤咧，我絕對唔會笑佢。因為嗰啲就可能係基本上佢自己唔識英文。咁然後咧就叫個仔寫，個仔就走去 Google Translate 嗰度。 Google Translate 或者揾嗰啲 以前嗰啲 嘅印刷廠，嗰印刷廠其實就可以搬喺大陸做咁 嗰啲翻譯機啊，未有 iPhone 之前咧，咪有咩好易通啊、快易通啊嗰啲翻譯機嘅。嗰陣時個笑片係咩咧？我最記得嘅其實，咁咧就其中有兩個牌子，有一個牌子就串另外一個牌子嗰啲翻譯錯誤啊，好似係好易通串快易通唔知乜鬼嘢。咁咧英文就係 Give me a break。大家都知啦，呢個係一個俗語嚟嘅。其實 give me a break 即係話，喂，大佬停停，俾我唞下啦。 係啊，俾我唞啊。 咁就通過一部翻譯機出嚟，就叫做給我一個裂縫。 佢真係直譯逐隻字譯。 直譯係啦，逐隻字譯。係就係給我一個裂縫，阿楊官，希望你給我一個裂縫，真係 give me a break。係，即係唔好再搞呢啲咁嘅嘢出嚟啦。我覺得已經核突嘅啦，唔夠，仲要再核突落去。咁嗱，呢個翻譯咧都係我哋唔係今日主要講嘅重點。今日我哋主要講就係九月開審嘅呢個佔中案啦。係，咁你係咪第一批啊？ 我係第一批被預約檢控，但係帶到去法庭被起訴就唔 係 第一批。 就而家嗰九個人就係陳建文、戴耀廷、朱耀明、李永達、陳淑莊、 邵家臻、張秀賢、跟住仲有 七個人定九個人？ 九個，仲有兩位嘅，仲有兩位。 好啦，咁咧就嗱，我想問一下，其實上訴庭法官喺佢判另一單案嗰陣時候，雖然冇開到戴耀廷嘅名字，咁就收尾多得阿石永泰就勇於發言啦，出嚟就話怕咩啊？我開名講埋嗰個就係戴耀廷啦，咁 幫佢進一步演繹。 係啦，咁其實會唔會構成就係佢不公平嘅審訊咧？因為嗱。佢呢個 court procedure 嚟嘅喎，唔係我哋喺度做節目喺度亂咁噏，話戴耀廷有罪冇罪喎，而係上訴庭嘅法官喺另外一單案裏邊咧，喺另外一單案裏邊講到佢呢啲有識之士以法達義煽惑他人啊嘛，而今次起訴佢係一樣嘢咧，就係叫做煽惑他人防擾啊嘛，同埋煽惑他人， 系啦，煽惑再煽惑他人 吓，系啦，即系呢个唔系累罪嘅呢、這个，一阵间我哋讲下，其实呢种控罪嘅方式背后系一个好 evil 嘅一个出发点喺度。咁其实系唔系嗱？再跟住之后，大家见到啦，上诉庭讲完之后就到石永泰开名啦。石永泰开完名之后咧，就到何君尧 follow up 咯。 系啦，先喺论坛， 跟住就去信呢个香港大学。咁到今日咧。李國章開聲啦，就話除非佢犯法，咁即係話佢已經講到明啦。如果法庭一判戴耀廷有罪嘅話咧，佢教籍都不保，教籍都不保。咁我想問一下香港嘅法治，我唔識法律嘅，其實我亦都唔係讀法律出身，我讀歷史出身。我想問一下嗰啲有識之士，包括石永泰啊、謝譚允之啊、林定國之流，包括埋李國能、胡國興，大家覺得？戴耀廷在法院咁樣嘅判詞裏邊去攻擊佢，之後大律師公會主席咁樣去攻擊佢，到之後其實佢唔係已經輿論審判完嘅話，而家唔係淨係輿論審判添，甚至個上訴庭個副庭長個判詞裏邊咁樣鬧佢喎， 判詞裏邊指桑罵槐。 咁你下級法院判案嗰陣時候，我覺得係唔係真係一個公正嘅環境，一個獨立持平嘅？淨係睇證據嘅環境去審核呢個戴耀廷係咪犯罪咧？我覺得真係，我覺得即係我好憤怒嘅原因係咩咧？即係我今日已經冇咁興，我星期二嗰日我真係好嬲。 我知 係啊，因為我覺得你咁多有識之士見到呢啲嘢，你唔出聲，你反而出聲去幫共產黨，然後你見到咁唔公道嘅嘢，大家若無其事。市民我就話幾十萬人出過嚟嘅喎，當日佔中。系啦，而家上庭啦，大家系咪真系可以由得佢哋去受刑咧？當日大家話認罪嘅原因，大家仲係估計係用非法集結罪，因為以前都係五一一嗰陣時候。好啦，而家原來唔係搬咗龍門控方，三條控罪。呢三條控罪係重重複複，而喺過堂嗰陣時候，法官就話 very interesting and overloading， overloading。 即是说重复控罪 overloading， 同埋辩方呢控方呢个手法 very interesting， 识听你就知道呢个官系讲緊呢佢哋系有蛊惑。very interesting 嘅意思就系话佢哋有蛊惑。 其实就系怀疑緊政府或者系提出检控嘅人律政司系即系深思熟虑或者系即系绞尽心思咁作出呢啲罪名嘅检控。 系啦，咁究竟呢个控罪本身是不是有咁嘅必要呢？咁個官咧亦都講過，呢個係一個控方嘅 tactic。而呢個 tactic 係咩呢？就係咧有咁多加咁多之後咧，就同辯方去傾嗰陣時咧，就攞嚟咧去達到去釘死佢哋嘅目的。 即係一個個網要刪。 即係話係啦，我中唔中呢個我都中呢個。 係啦，即係 你話我直接煽惑唔中咩？我間接煽惑他人再煽惑都中。 係 嗱，呢個就係一個控方誓要整死呢、這個啊。戴耀廷即系而家起诉呢九个人嘅一个手法，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喺一个权利嘅一个咁样嘅天秤里边咧，究竟我哋应该企嗰啲有识之士啊？我绝对唔系有识之士啊，我比唔上李国能啊、胡国兴啊呢啲咁嘅人，但大家应该企喺边度咧？呢个系你哋自己嘅一个选择， 系 你点样面对香港人？你哋嘅身后名、眼前利益，你自己清下，究竟眼前利益重要定你哋？法律界的名声重要。 是。这些有识之士在过去期多 很多宗的都 是相类似的案件、又或者都是有、涉及游行请愿示威集结等等呢、因为那个被检控的对象是不同、又或者是亲政府的话呢他们是 取的处理是不同。是这宗的案件就跳出来突然之间是不单止是为那个判了刑是 去为法院辩护 啦、 去辩护还要加码就是再讲求人得人再讲其他的你罪即是差不多是争在未讲罪有应得这四个字。 其实就讲到最后石永泰都不用讲那么多东西了其实三个字叫抵 Q 死。是吧不要讲粗口用个 Q 字取代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是 L 字了其实是。即是这样而已。所以我就说呢这个是一个政治选择法大律师公会今次的表态不是一个跟法治有关的事而是一次政治表态。如果不是我从来没有记得过这么多任大律师公会主席奋身出来去 defend 一样东西而竟然是 defend 权贵那边。即是这个是匪夷所思 连大律师公会和律师会是 喂律师会契弟就是人都知道 都已经是很不尋常 律师会大家没有期望因为律师会从来都是契弟从来都是西环后面操控大家没有期望是吗还有这个杨振权出席那个叫中小型律师会 是 那个是西环的组织来的 啊 跟着这个林定国就说、哎、他去圣诞节去播不知道所以什么喂大佬你看看我告诉你如果法官去这些社交活动他的助手会打去问个主办单位有什么人会出席 一定 跟着你听到有特首有中联办的官员你就扑到去咯 你 他怎么会不知道我这个林定国真的讲嘢真的白痴 他是当香港人白痴 他当我们是傻的你知不知道 白痴当我们什么都不知 道法官是他们去出席这些活动李方真的是他自己 send 个 invitation 给杨官啊当然不是啦 是很明显的添是当其时旺角清场的时候就是由这个这样的中 陈万奇、啊、就是帮小巴商会 在那里在镜头面前 申请禁制令而得到上诉庭批准那里有来的其实 宣读那个禁制令的在现场 那些小红帽就是西环安排来的你问我这个叫法治 是吗 大家不要那么多谣言揣测香港是有资讯自由因为我们可以上到 Google 可以 search 翻晒嗰啲嘢全部编排晒一次俾大家睇如果我有一样嘢係屈佢哋嘅话係咪你自己你嚟告我藐视法庭係咪如果我有一样嘢係屈嘅话陈万奇做过乜嘢小巴商会做过乜嘢当日点解批出禁制令到今日王浩铭第二个准备去坐嘅就係刑事藐视法庭亦都係因为呢个禁制令点解政府有公共权力唔去清场而要法院批出私人禁制令用民事的方式然后跟住原来看下去哇大佬搭晒膊头是不是不是说黄之锋这单禁制令这单 禁制令那单 是不是大家都明白的我们一看这些中小律师行这个组织的背景当日你问是但一个律师界的人都知道这个组织背后是什么人 是 什么的势力在背后撑陈万奇是不是他做硬下一屆立法会的了是吗另一个梁美芬来的其实是 他就是要栽培这些西环的人有法律背景。所以袁黎明骂林作说他是西环契弟。 西环契弟。 就我觉得就不太啱嘅，其实因为契仔比契弟又低了一级嘅，其实即系契仔就是谢伟俊嗰个 level。 我以为他是讲错咗，我以为都系都闹契仔，不过佢讲多咗就话契弟。 袁黎明就我就唔觉得他会讲错，我觉得在他心目中是有分级的，其实即系契仔和契弟是不同的，契仔是好像 violating the law， 是负面啲嘅，其实契仔就冇负面意义嘅，契弟是有， 契弟有， 你闹人契弟是有呢个意义噶嘛，即系走狗。契仔就唔系，契仔就我照你嘅啫。 系，即系咩都做得出嘅。 系啦，所以契弟我觉得就甚至可以系一个 ladder of success 嚟嘅。 嗯， 即系一个 career path 嚟 嘅。食物链嘅低啲嘅。 食物链嘅低层，一加入去，等于你做警察咁样，先做军装，然后升一粒花咁样，即系升到警长、三柴咁，然后升一粒花咁。可能喺西环嘅 ladder of success 里边咧，系先系入去咧就契弟，然后跟住就做契哥，契哥就开始收契弟啦嘛。咁然後契哥之後就升做契仔，可能係三級制嘅，可能 係咁樣。 係啦，咁所以我諗謝偉俊就最高級咧，應該係契仔啦。 契仔， 咁就林作就契弟，咁仲有契哥係邊啲咧？ 嗯， 即係林作嘅上線咪契哥咯。 嗯， 我估計啫，嗱，我唔係話林作係啊，即係我純粹去揣測阿袁黎明想講乜嘢，其實係。咁你諗下呢啲呢個咁樣嘅律師會嘅組織，其實基本上係咩咧？法律界嘅蛇齋餅種，就係。做好多呢啲咧，係同律師專業有關嘅一啲嘅，即係免費課程，去收攬呢啲會員，然後咧就係變成喺選舉功能組別裏邊咧。因為大家知道郭榮亨個位咧，佢最想就係揾翻嚟， 係啊， 因為嗰個位舉足輕重， 係啊，處心積慮好多年，不過一路都未攻下咁樣係。 攻即係嗱幾個教育界、 教育界、 社工界。醫護界同埋呢個法律界，醫生同埋法律界都係都想處心積慮攞翻翻。其實IT 界曾經攞走過，就係呢個譚偉豪。 譚偉豪一屆做咗一屆嚇四年， 好似係就係嗰個翻譯機嗰個。Give me a break 嗰個嚟，好似 第一次係佢上位嗰陣時係打敗咗莫乃光，跟住莫乃光就黐服咗四年，喺個過程裏邊都仲涉及一啲嘅法律訴訟，去到最尾就第二屆就打贏翻。係 啦，咁就會計界亦都係嘅，曾經俾陳茂波。贏了一屆的，做了一屆議員，跟住就梁繼昌就復活，敗部復活，就打敗了呢個陳茂波。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明白，即係有 context 嘅，我覺得所有嘅嘢。你唔可以抽空林定國呢條友咧，係愚弄緊香港人。點解咧？就係佢抽空咗 context， 即係大而化之，講到好似好。好平常咁樣，法官出席呢啲咁嘅冇波嘅活動咁啊，好平常啫。佢點知咁多背景個錯？我話俾你聽。任何人邀請呢啲法官之前，佢嘅助理一定會問清楚個單位係乜嘢。 佢唔應該喺度扮無知， 係唔會唔知道佢哋嘅背景。調翻轉，你問我係知道個背景先至去嘅。 係啊，不過少少資料更正，陳茂波應該唔係透過選舉敗選俾梁繼昌之後先走去做呢個嘅發展局局長，佢就應該係知道咗做發展局局長，佢冇再選。 但係好似上一屆佢贏嗰一屆去做， 佢贏嗰一屆我知道，但係佢知道自己做局長之係啦，唔佢唔係因為喺選舉被打敗，跟住再被即係好似垃圾。 佢冇去參選， 係冇去參選。 我諗住做副財政司， 係開頭 諗住做副財政司， 係啦咁樣嘅。 咁啊，結果就呢個攞唔到個位，因為個改組嗰陣時就689改組就彎咗嘛。咁所以咧就 嗰次係首次立法會有呢個拉布啦，咁就令到嗰陣時 拉彎咗咯，咪就係啦 嚇，即係梁振英嘅佈局，本來想改變整個政府嘅架構嗰度係嚇。 嗱咁所以咧，我就話而家呢個戴耀廷即係呢個佔中案咧，我覺得喺咁嘅氣氛底下咧，即係唔係食花生嘅問題，我覺得究竟有冇公平審訊，我覺得係真係成疑問，我覺得追殺行動持續，跟住你見到大公文會即刻 follow 啦。何君瑤做完之後， 香港G報又係啦， 咁就成個機器都開動啦。所以我就話香港極左路線一日不除，香港係不存在一個和解嘅社會環境。你睇到啦，而家 都仲係繼續係講緊佔中，追殺緊佔中當其時嘅主事者。 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啲張曉明啊，最近我成日都問佢送咗幅字俾阿深水埗阿明哥啊嘛， 小明送俾明哥， 我就係問。其實他又不是特首，又點解會做呢啲民望工程嘅咧？喺香港，咩原因呢？ 想留翻啲 啊， 留返啲痕跡。喂， 你話政客議員走去做呢啲咁嘅嘢，就大家都明啦，想舐政治資本啦。點解張曉明而家變成一個政客，好似競選咁咧？準備 好怪啊！呢個非常之怪。 呢個行動相當之怪喎。佢唔係喎，佢去完北河之前，佢就去咗另外一個機構探訪嘅喎，又係。係啊， 話好似啲官員出巡咁樣嘅，或者政客係去落區去爭取民心咁樣係。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就阿明哥以往咁多社區嘅人士支持佢咧，之後咧都唔需要再捐錢嘅，因為佢嗰幅字畫咧，根據民建聯嘅會周年晚會籌款咧，據說就4000多萬嘅可以買到。 2000萬，500萬一隻字。 500萬，佢四隻字啊嘛，明哥嗰度。 係啊，四隻字啊。 咁即係話 2000萬 嘅喎。 係啊，係 啊，一樣嘅喎，同民建聯四隻字嘅喎。咁就算派都派好多個飯盒啦，可以。咁我就建議阿明哥咧，就真係將嗰個字畫賣咗佢。 係賣咗。 真係啊，唔好 keep。 我要揾個場合。 keep 嘅話有危險，你知唔知？你點知張曉明十九大之後會？ 哦，係，應該快啲放手。 到時放唔切嘅話咧，第一就唔值錢，我覺得。第二咩咧就惹禍添啊！ 係， 係嘛？你試下你 罪證嚟嘅喎，可能 你而家仲掛住曾蔭權題字喺個鋪頭嗰度，全部搣曬啦！我諗以前我見到嗰啲以前曾蔭權影相同我老細影相嗰啲冇曬啊，已經 係嘛？ 係啊，唐英年都冇曬。咁所以你唔好以為張曉明唔死喎，因為十九大公布咗噶咯喎。 大家知道中共嗰啲權鬥係幾咁慘烈噶啦， 十月嚟了噶咯喎。 出事之後咧，咁就一身蟻喎，可以係。 嗱，所以我哋都即係奉勸嗰啲泛民嘅黨派咧，喺黐埋去林鄭嗰陣時咧，提高警覺。 嗯嗯。 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呢個和風係假嘅，我覺得。嗯、真正嘅目的，袁國強留任咧，就係、是、實踐呢個強硬路線，執行追殺佔中。進行到底，如果釘入咗之後，就會有第二批啦。醒定啲啦，真係。 明白。 似 DQ 一樣，梁油一入咗之後咧、嗯，就有跟住四個。 而家處理咗啲後生仔，13+3，咁啊，雙學三子就到戴耀廷、陳建文同埋。 仲有一批嘅，跟住肥佬禮啊、李柱明、陳日君啊嗰扎咧。 係啊， 係啊，嗰扎未處理㗎。係 啊。 所以我就話，如果重判咗呢扎防擾罪嘅量刑，最高係7年，唔係非法集結啊。 嗯。 七年，同暴動罪一樣，咁所以我就話咧，亦都估計可能會有上訴， 嗯、 都會 last 一段時間。喺、 嗯、 呢段時間裏邊，香港和咩解啊？ 嗯， 係咪先？ 喺議會度起碼已經係即係， 仲係秋後算帳 嗰條戰線。 真正嘅和解只一樣嘢，就好似台灣嘅太陽花學運咁樣，將嗰啲控罪撤銷， 唔提出檢控， 唔提出檢控，呢、這個就係真正嘅和解。 嗯、 如果唔係嘅話，林鄭月娥只是 wash hand 做釘死耶穌的比拉多一樣，是就是說不關我事，甚至找人線料給路透社，就說哦檢控啊，袁國強自己一個人決定的 overrule 了下面刑事檢控專員、都得，因為那個袁國強呢其實呢就是一個 walking dead 來的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都知道他不會做完他現在5年的任期， 他都講到明了， 他做完這些污糟邋遢東西之後就會回去自己好像馮偉光那樣就會離職，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保險， 不是做保險， 不知道如果是做什麼都發達的，這些人他做保險都會有大量保單給他的， 已經鋪了， 是啊，是那就開自己的 chamber 都可以，一定有很多生意，甚至非執董什麼都有得做的，我覺得咁就睇下究竟佢有冇即係食唔食得落飯啦。但係咧，呢啲做曬之後咧，換個第二個人，我唔知係咪換石永泰啊、譚韻之、林定國三個， 好有機會， 是但 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咁嘅話咧，咁實際上咧就係一個 game plan 嘅一部分嚟。 嗯， 即係話佢做曬所有污糟邋遢嘢，然後即係等於黑社會刀手啊， 刀手。 以我唔係講律政司係黑社會啊，我就係話 比喻 講緊黑社會。找人去斬人或者執行黑社會家法，抽到生死籌，總有安家費嘅。其實做完曬之後咧，就阿公會睇住佢嘅咁樣。當然， 我乜唔係俾佢著草或者去第度。 咁當然好多黑社會電影都話，其實最終就好慘啦，嗰啲刀手，因為阿公啊，其實唔會睇住佢嘅。 冇咁多錢俾佢， 亦都冇人記得佢噶啦。 跟埋佢， 係啦，亦都冇人記得佢哋噶啦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就呢、這個共產黨就唔會係咁嘅，我覺得共產黨係好長情嘅。 嗯啊。佢都可以羅列第二個罪名俾佢啫， 咁啊唔會嘅，咁但係除非689落一鑊咯， 哦， 咁就一朝天子， 佢就係689嘅人， 係啦，嗱，但係呢個就牽涉到跟住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嘅題目啦，就係呢個十九大召開之後，究竟對香港嘅政局會有帶嚟啲乜嘢嘅影響？我哋先休息一陣先。